D100屬於你 D100屬於我 D100是屬於大家的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大聲台還聲於民 You belong to me 我們不應該用一些比較激進甚至是為主流社會不接受的方式我和譚局長都希望以後歷史回顧的時候都會提一提達至這個目標的時候都是由我們兩個有份參與的專責小組 真的幫我兒子這樣去破學校的時間我覺得政府為我們真的做少了 我是盲目的你是盲目你是盲目盲目你自己叫盲目也不行我一說我叫盲目你不要對號入座你也不要叫盲目做在這個盲目做就找個大班做未必一定是盲目可能是黃世侄黃世侄就是蟲蟲欲動今天什麼事呢 今天有什麼事呢今天全港大塞車香港真有意外香港作為一個現代化城市但當有任何意外香港警方處理的手法這麼多年都嘆為觀止嘆動來吃做到大龍鳳全部都是通常封了街去總之跟那些道路使用者有仇警方很過癮的你走我當時住在康樂園 你如果那個吐露港公路有意外八架鐵馬可能超過八架幾架衝鋒車有一個走來走去翹手不知道做什麼在那裡度假拍照就永遠不會想怎樣清那些障礙現在發生什麼事呢就是希信大廈在軒尼斯道 即是在警察大廈那裏以前是喜萬年以前叫做喜萬年現在拆掉了再老一點的人加拿大人很清楚回流以前加拿大總領事館在那裏那裏叫做加拿大駐港高級專員公署那裏大家都知道拆卸重建有些舊的我經常去慣的食肆就沒有了現在那裏就倒了棚架 目擊者說看到石屎崩下來拆樓牽涉到一輛私家車香港拆樓很落後你知道為什麼找一輛車上去逐層拆下來逐層拆下來你想怎樣炸的炸最好炸它可能動搖旁邊的那些我以前在加拿大我看到人拆樓我說我二十多三十年前 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的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但是沒有物 要這個輸入外勞，現在已經有人打電話進來了，發生什麼事呢？誰啊？王世侄，借這個政白毛，找了有人打電話進來，發生什麼事呢？學民思潮昨天開了記者會，就倡議 就搞公投嘛但曱甴我們不要期望誰知現在連何俊仁和涂謹申變成曱甴才了數還需要曱甴非曱甴才了數一定不肯現在就不要打他們主意了找其他那些長毛就已經當仁不讓了長毛說得人民力量說得公民黨不知道公民黨要開會這個時間我們請來唱議那些議員應該是五區的了辭職公投學民思潮的周庭周庭你好 周庭你好周庭你好新年快樂有個很大聲的鄭經翰不是很大聲我那天見到你們在銅鑼灣黃之鋒一邊拿著大聲公一邊跟警察對峙很厲害很厲害不卑不亢怕都沒怕過現在請警察不要 毀壞我們的東西我們買回來的物件請警察先生尊重我們不要毀壞我們的物件很棒下次我站在你們那裡那裡好玩一點周庭講講你們的倡議是什麼<笑> 其實我們在1月2號已經開了一個記招我們正式作出一個呼喚辭職公投的行動因為其實我們都看到 政府不斷將1月1號就有一個電子公投即是一個實試驗版的電子公投 但譬如說超過90%人是反對篩選 但政府對這些所謂電子公投的聲音是完全置若罔聞為什麼因為他們只是將電子公投作為一個所謂民間活動所以政府是可以完全否定電子公投的結果這個就是林鄭月娥說的亦都是鄭耀棠說的鄭耀棠就說他的兒子說的 現在不賴個老婆了現在賴個兒子了兒子說什麼他兒子說不可以工作兒子在白癡如果養過兒子就浪費了你可能不是很熟悉香港的情況不是他說不公道不明不透明如果養過兒子我兜巴琴我不知道為什麼不透明大哥每個人都可以投的不是但是袁國強說不是他有參考價值 不過我又想問問你周晴為什麼你們不勸民主黨何俊仁他答應過的其實他當年答應過的為什麼不叫他辭職又或者涂謹申涂謹申不用恨涂謹申垃圾來的說了很多次我那天說涂謹申垃圾涂謹申打電話給我他說你什麼時候改了姓為什麼不叫何俊仁辭職 其實我們就會提倡一個五區公投是優先於一個超區公投很簡單的因為當我們講全民提名大家都會知道我們想講的是爭取每一個公民都有平等的提名權我們想要的是提名權但是功能組別或者超區的選舉最大一個問題為什麼大家說它不公義第一因為一個民主的一個直選是應該有被選權投票權和投票權但是功能組別是沒有 投票權這件事可以說周庭我同意你的說法你是很理想的也是理所當然沒得跟你爭辯的周庭所以他是道德高地你站在最高的道德高地但是那個效果你叫一個人辭職 全香港人都可以投票我們說過效果現在叫五個人辭職都可以全香港人投票但你找不到五個人找不到五個人呢周庭所以第一就是說我們會 我們說的就是五區公投是優先於超區公投第二就是說就算超區是有一個例如說我作個例子譬如說何俊仁是願意辭職的但是也不是全香港市民都是可以投票因為有一些投傳統工人組別的選民是不能夠投票的所以這個就做不到一個公投的效果不是啊在補選的時候我可以選擇回我投這個什麼都可以行不行我就是不知道你有沒有查過啊 譬如我去年我投什麼我不介意告訴別人我就是工程師又是社福界 我有很多票的，我選了工程師，因為我想選黎廣德，我不怕。現在如果這次何俊仁大曱甴辭職， 我可不可以轉回去，你有沒有問過，譬如我上一次投票， 我選擇在功能組別投票的，這次可不可以在超級投票呢？行不行呢？ 你查查好一點，可以去轉的，但我們說的就是優先那件事，因為功能組別或者超級區會本身就是一個不公義的制度，我不同意你，是一個不公義的一個改革。周庭你真是很清晰的概念，但問題就是如果找到五區， 五個議員都辭職，那當然是好事，現在找不找到，關注一下，數一下，現在長毛肯，長毛就是新界東，然後還有三區就是港島區，港島區是誰肯呢？港島不知道，公黨行不行，如果公民黨就陳家樂，公黨就何秀蘭，你叫何秀蘭辭職多難，然後就九西 和九東，九西就毛孟靜啦，一陣回來問他，因為我盲無問毛孟靜，九東是誰？九東不是吳志偉，但沒用的，梁家傑，那你有沒有接觸過其他黨派呢？ 其實我們在1月2號開記招之前，在10月尾其實已經是跟所有的泛民政黨去講，我們會將會做一個呼喚辭職公投這件事。什麼反應呢？ 暫時我們在1月都會是一個遊說的階段，暫時都有一些政黨就說不如我先聯絡我們的黨團，然後再跟你們談，或者有些政黨已經約了跟我們有一個會面，我們都會盡我們的能力在1月整個月之中，是盡我們的能力去到遊說做一些討論的工作，因為其實辭職公投可能他們過去有一些經驗，或者政黨或者可能他們有很多不同 的一些考量，其實我們都要跟他們慢慢去到討論，所以整個1月都會是一個遊說的一個過程。 你可不可以說給我們聽，現在反應比較積極的是不是人力和社民聯呢？可以透露的就是譬如說社民聯其實有約跟我們去做一個會面，然後譬如民協都有表示是會跟他們的黨團去講。公民黨、民主黨又怎樣呢？ 其他暫時就未有反應，暫時是未有回覆的，但我們都相信他們，無論他們的立場是怎樣，或者他們對辭職公投這件事怎樣想都好，我相信他們都會願意跟我們有一個會面，我們今次也是很真心、很誠心地去邀請他們去參與今次的運動，而不是說外間很多的傳言就是說這個肯定是照妖鏡，但完全是沒有這樣的考慮。 即是你不想去逼迫他們的，即是給他們 時間給空間給他們想，那你們有沒有計算過什麼時間、什麼時機做這個公投是最好呢？因為第一，修改了法例，你都知道議員辭職之後6個月再參選是不行的，所以可能他們要考慮，如果6個月裡面要再舉行這個選舉的話，就要找其他人來參選，我想這個你們都很清楚的，是吧？ 我們都有考慮到這些，所以其實整個1月就是會跟不同的政黨去討論這些事情，因為他們會有自己的考慮，所以我們都會在1月去抽時間去跟他們做一個討論，暫時都不可以說決定太多的詳情，因為我們都沒跟政黨去討論的時候就去講這些詳情，就會有 就不是那麼好了，你看看， 你真是聰明，有理有理有節 真是好啊，不過告訴你，我是不樂觀的，與虎謀皮，不是冷嘴，我想他們都知道，你怎麼我說這麼聰明的年輕人，你以為他們不知道你大人騙他嗎？現在的小孩很難騙的，尤其是你這一班，好啦，多謝你周庭，給心機了，你要考DSE了，文說，是不是？要考DSE了，讓心機讀書了。 一定要入到大學給我看，知不知道？好，謝謝你周庭，大哥有個大難關要過，人家都很積極，真是。為什麼你覺得與虎謀皮呢？誰是虎呢？ 民主黨都第一他不支持公投那我不誤遇他行不行第一公民黨肯犧牲最公道你現在社民力量社民連就說可以了有些是小黨老實說人家長毛一人黨都肯辭職這樣就這樣兩票 公民黨你叫三個區辭職任不對應該沒辦法梁家傑加上毛孟靜還要要兩個如果不是哪裡有新界西哪裡有人你黃碧雲辭職陳家洛 公民黨辭職你就應該何秀蘭辭職但何秀蘭眷戀權位你知道什麼人我又認識他你又認識他這些人怎肯辭職呢他就是苦與苦謀皮的苦就是何秀蘭賜老苦不喜歡聽他打電話來罵我我又無所謂現在這個毛哥毛哥是算是什麼他是怎樣毛哥就是無所謂羊油毛皮毛哥很容易他自動獻身 當人不一樣不是我覺得其實本身何俊仁做就可以的但他不做就變成要工程麻煩一點何俊仁有什麼理由不做我想聽聽他的原聽你有沒有跟他談過他有沒有給你理由他曾經說過做的他選舉時騙過我我記得的我跟他說仁哥你不用過去就對了 因為過去的爭論已經告一段落如果他現在做大家不用吵但他好像未有任何反應我覺得他為什麼不做就他自己說現在這個技術上有些困難其實公民黨曾經在九西和港島都試過用兩個人去立票就有一個跌下來那兩區其實他們可以負責的 是但假區如果大舊是搜狗新界西的他就在港島那裡給陳淑莊走上去因為六個月內不可以原議員參選陳淑莊做完下屆陳淑莊又出來這個就解決了一個還有一個最難的就是九龍東因為梁家傑 找不到第二個人他們就找第二個人如果他們不制不如我們頂住先大班真是誰都行誰做沒有人都行大班做六個月之後我又遲多一次大班我說完出來之後就全世界都說我厲害你就去馮偉剛的選區那裡你就做了區議員之後你就何俊仁辭你就選就行了你就夠照的怎麼辦都是可以的 監製我叫監製找何俊仁談談接收這個審人的票選區我不懂通廁所你要辭你要辭我不懂通廁所現在叫你通廁所你用廁所才做得區議員現在叫你辭職做完區議員之後馬上辭職 選這個超級區議會做完區議員之後去選超級區議會你就做了何俊仁一次你拿不到提名到時你一完成了一件事的時候你就辭職了你傻的你明明而已我當我選到區議員你挺到2016年才有立法會選舉嘛 不用啊因為何俊仁一次你就走了上去即是我幫他頂一頂頂六個月頂一頂一次你又遲那就行了那是何俊仁選得回區議員現在鄭家富支持袁利明去選你不是跟鄭家富你說鄭家富一人分點票 我大舊毓民加上又公社兩黨，毓民是敏辭職，毓民好像說這個義務以外一定是辭職，我們講了很多次，不是，他好像說在他的專欄那裡說他當仁不讓，看看吧，毓民辭職是不會有懸念的，重啟公投確立民意，那就差不多了，只差港島區和九龍東，九龍東就梁家傑辭。 港島區不是叫港島區不是談的，何秀蘭一定要辭的，那毛衣不用了，毛衣不用辭了，陳家洛你不要逼人陳家洛，人家公民黨已經接了過了，那你工黨不用出聲，上去真是想輸了，除非墮馬而已。 長毛，我們再想想，下一點安排大班，好不好？我覺得最簡單的就是要定了這個策略推廣。好，何俊仁，好，多謝你，拜拜。我們是不應該用一些比較激進，甚至是為主流社會不接受的方式。我和譚局長都希望以後歷史回顧的時候都會提一提。 達至這個目標的時候都是由我們兩個有份參與的專責小組，真是幫我兒子要這樣去破學校的時間，我覺得政府為我們就真的做少了。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封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吳志森、毛孟靜，今晚真是毛姨姨來了。毛姨姨你好，我是年紀老大，有早發性老人痴呆，我真的以為是五點半，我正話是五點半差三分鐘到的。你為什麼這麼坦白的？ 我是很坦白的，我剛才還說跟你解釋、跟你辯護、跟你掩飾，說你塞車而已。 你真是偶發性老人痴呆症，早發性，而我的朋友說都不是早，好了，不原諒你，收回，我們剛才說了半個小時，其實非常嚴肅地討論有沒有機會再來一次五區公投。剛才訪問了周庭，我覺得對學民思潮我致以最大的敬意，因為他真的做了很細緻的研究。 譬如我們問他為何不找何俊仁、涂謹申、馮檢基，他就說所謂超級那個是功能組別，那個功能組別雖然是全港可以投票，雖然說是全港選民可以投票， 但是有20萬選了功能，其他功能組別那些是沒有份投票的。 換句說話是剝奪了這20萬人參加公投的權利。 所以他首先考慮在五區找5個立法會議員出來辭職，然後再公投。我覺得這個整個機制是想得通通透透， work不work是另一個問題， 你說是不是很通透的。好了，現在問題就是長毛伸個頭出來，剛才訪問了他，我來新界東，大舊人力華會新界西，那有兩區，現在就有三區，一區叫港島區， 一區叫做李閣下的九龍西，一區就叫做九龍東，暫時就未知道。現在說人力和社民連參與，上次也有參與公投的公民黨就說要回去開會再談。你當然有很多個人的意見，也有黨的意見，我想問清楚你現在代表個人意見，代表黨意見， 因為是一個commentator的意見，commentator最好，最安全。你講一下你的看法先。我最擔心的就是五區公投和上次一樣是被對方玩，結果是17% 的 選民出來投票 17%是稍微低了一點 我看到昨天學民思潮說 如果有三成人出來投票 投票的效果就是公投，我們要真正的普選，不是只是一人一票 因為我們自己都未內部都未談，但我自己都會說所有可以幫到香港爭取到真正的普選的事我個人都很樂意，但我正在出面等你們完新聞之前聽到你說 黃毓民是很樂意，是當仁不讓。黃毓民就在他的專欄有提到要啟動公投， 他同意啟動公投，這樣說。但沒有說當仁不讓。他啟動公投，他覺得應該再重新啟動公投，我想他都會參與，從這個角度來看，是吧？他沒有說我啟動公投，不過我不做你做，是不是？是不是應該這樣說？如果這樣說的話，貴選區 九龍西就應該有一個人，不用勞煩你閣下，如果他肯做五個區逐個找一個人，好了，我想問你，你為什麼不悲觀？上次17%就因為沒有對手，他杯葛了，好像聽說北京政府、中央政府下令要全面冷處理，要杯葛，導致少於20% 17%來20%都有一段距離，離差的%一段距離，起碼都有13%。你覺得再來一次跟政制有關的，上次都是跟政制有關的5區辭職公投，其實那個結果都是跟上次一樣慘淡收場，你覺得是這樣？ 我不要說覺得是這樣，我擔心，我有這樣的憂慮。如果香港人覺得冷漠，Part2又來過，我不是潑冷水，這是一個很現實的憂慮，但是也希望大家多說一些。問題是我現在看到吳志森，我們說普選、沒有篩選、click-clack 我們太多的學者、太多的知情人士、太多的法律界人士就說自己的說話。你知不知道我在維園有位中年的先生跟我猛烈地投訴，說到是拍桌子，他說他小學未畢業，你叫我上網投票我不認識，我就在新界撲出來維園投票。他第一條問題，他有什麼提名委員會民主成分，什麼予以提升。 他不知道什麼叫提名委員會，你會說糟了，大家都以為全香港人知道，他說毛小姐，這些是不是你跟現在市民溝通，你說些這樣的，他另轉面問，究竟是民間那個提名委員會，因為官方那個 沒有這樣的，還有我理解你實在是投票站不應該有這樣的解說、介紹，投一場毛好，吳志森都不錯，你不會這樣說話的。那些投票站的職員就騰騰騰騰，不知怎麼應付他，他越來越生氣，可能有些粗口，請他走，他更加生氣，他這樣由新界撲出來，你們是不是跟市民溝通？是啊。 即使我們真普選聯盟,說一人一信,叫人剔 其中有一個是說,不應該以機構提名 我給中產專業的會計師那些看機構提名是不是中信、和黃那些機構提名 因為你們太熟悉了，因為毛衣這個詞是李飛， 我知道他作出來基本法是沒有的，香港政府 集體意志都是沒有的， 諮詢文件是有的，但你未向 廣大市民解說員你就在這裡說這麼技術的行內術語好像術語我們做大眾傳播出身你說這些話你說什麼譬如我突然跟你說我很喜歡FTA電視 什麼叫FTA行內是這樣說的 如果你這樣激怒一個由新界撲出來在維園那裡說要投票的市民我真的擔心不只是激怒一個這麼簡單你說得對絕大部份人即使是傾向泛民傾向民主派的普通市民都覺得你究竟你說的東西我又不明白那你是不是為我服務我錯敗感很大是不是為我服務而已是啦真的不行我是覺得有問題好了你除了解說 你的悲觀其實說了17%有個以前的往績不好是不是跟這次遊行突然暴跌人數大會聲稱上次聲稱13萬今次聲稱3萬足足有10萬的差距是不是都有關係呢是不是都有這個心很噏住 這個反而是少少我覺得離親的那些全部都是百分百撐民主是死硬派大黑的那3萬人那麼大把不是3萬人但是問題是我自己昨天在自己的page那裡問一問大家我當然有自己的想法問一問大家為什麼人數暴跌得這麼厲害 超過90%、200%的回應超過95%都說頂不住民陣頂不住終審法院的裁決關你事這麼遠這麼遠是嗎 上街就支持中央法院的裁決他們認為主辦單位不是為本土利益出發但是你要爭辯可能是你的粉絲而已 會不會呢真的不知道那就令到跌了10萬人如果是你看看我邀請你去看看我明白我除了刪了一個因為我覺得是比較人身攻擊得更緊要因為他們很多是張孔令瑜和蔡耀昌 代表了整個民陣、支聯會所有他們不喜歡的組織民主黨還有如果泛民的群眾因為這樣就不上街我對這群群眾的水平對不起我在這裡批評他們這群群眾的水平真的很低 如果因為真的這樣,真的非常之低 亦有說,麻煩你們不要經常在說和理非非 和理非非是和平理性 你跟聽眾說的,非暴力,非粗口 但如果不和理非非,那又怎樣呢? 即是我是要暴力,我是要不理性 我是要說粗口,我是要還有什麼? 和平理性,不和平,不理性,要暴力 要說粗口 不和平、不理性、要暴力、要說粗口 那你做不做啊? 是啊,那我說What next? 我最討厭別人和理非非的了一起來吧不如好不好那又怎樣呢 是不是我下次上街要拿把刀呢? 你說那麼久,你怠慢了我們的嘉賓 是,我不知道是當是來了沒有到的了有事象大家好 黎文樂有英文名字奧斯卡我一直叫他奧斯卡奧斯卡為何突然會出現呢在隔壁正在做另一個節目的錄音完了我們的監製說捉他過來因為剛才我們跟周庭談了有關於他們呼喚五區辭職公投你旁邊的毛依依你剛才沒有聽到他又相當悲觀 擔心情況是可以挽回的，你講多一點，大家吓吓回來，因為他說17%的上次都相當慘淡，因為對手，你又怎麼看呢？其實因為上次謝德公民黨和社民連和現在的人民力量是去不拘辭職，其實我們會在這個月會遊說包括民主黨甚至乎民協、街工甚至乎其他政黨一起 推這個五區公投的一個可行性，甚至乎遇到例如浪費公帑、違憲等等的言論甚至論述， 違憲是不可能的，為了命，因為譚惠珠，我記得當年在五區公投的時候，他都有這樣去評論過，已經拉了上次，所以我們這個月會約見不同的政黨去進行這個商討，如果真的到時沒有五區的時候，我們先 考慮是超級區議會的辭職，因為到時再會更加會跟民主黨和民協再有深入的交流。剛才周庭說，我完全明白你們的優次是怎樣想的，因為超級區議會會令到有大概20萬 選了其他功能組別的選民沒得投票，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轉過來，因為現在只有一個選擇， 無論黎文樂你最後是怎樣去找到什麼人是不是五區辭職還是超級區議員辭職等等成不成功，我相信一件事一定會出現的，同上次一樣，就是中央政府要冷處理這個所謂的公投，一定不會找人出來，18%投票率，因為當時的故事就是這樣，據我了解，我一直跟著這件事，據我了解就是建制派包括民建聯包括工聯會，之後黨不知道有沒有，即是完全敲了戰鼓的，就找人出來 民建聯一定已經敲了鼓，要選，我知道他們的說法就是要把席位搶回來，他覺得是有機會贏的，順便一路敲了戰鼓，人都找了，如果我理解沒錯，人都找了去搶的，誰知突然一夜之間叫停，就說要冷處理，冷處理的原因就是說因為他們不想做到一個公投的效果。 這件事我相信如果第二次再來的時候，這件事一定會發生的，黎文樂你覺得會發生的時候會不會同樣無意所說一樣，會不會18%、17%、13%，怎麼辦呢？我想首先就是說，因為若果中央冷處理的時候，其實應該其他泛民主派的人應該都要同時去鼓勵他身邊，不論他之前的選民還是說叫多些人去投票，我想是若果我有啊，上次在九龍東、九龍東、九龍東，因為還有其他泛民主派當時是未 用盡所有力去做，甚至乎他不批評五區公投，民主黨沒有參與，如果那時候我相信所有泛民政黨甚至乎民間團體在議會內外一起合作的時候，我想不會低於17.1，這個50多萬人，你記不記得上次毛孟靜上次民主黨沒有參與之餘，他覺得他不贊成，不贊成也不想下去拉票， 幫其他人，那是少少不公道，我記得還有，然後什麼人下去拉票呢？年輕那班，是啊，我記得是有的，年輕那班就是頂住黨中央的壓力去拉票，那麼慘啊，有個分別在這裡，我記得後來 李柱銘那些都有出來， 李柱銘還是民主黨的嗎？其實我想問，小弟想問這個問題，你是<笑> 你只是取得別人的呼籲下去多一點我都會繼續隨空頓足但是你要銷售給廣大市民未到市民首先五區怎麼搞五區我想我昨天在記者招待會都說我們暫時不會公佈學民思潮的時間表因為我們深信在一個月同我知道但是在這方面我想在一個月再跟不同的泛民政黨去談先定立一個時間表不要好像說我現在拋了一個時間表出來我一定要夾實你是這樣做的我不想再重演上次的全民約章 商討完之後都會即時跟公眾去交代你們五區公投那裡說辭職公投你自己心目中有沒有名單其實有但是我想這裡都不想去趕住因為我們都約過去到最後那個候選人不想的時候其實都好像現在夾實了他們不過我突然間記起往事五區公投華叔還在那裡我在香港電台有叫做自由風的節目跟他講電話他罵的我記得他罵的名單是他講的 最初的時候他贊成的名單是他講出來給我聽的這個就行了華叔你整個想法是怎樣他整個論述是很清楚的是有名單到後來才反對因為可能有些土地交易不知道就不要說土地交易民主黨自己本身 你有名單不過不說字這個合理不要這樣夾人你辭職對你辭職對你全說你這樣說人家不是很樂意有點而下降不過我們的聽眾在Facebook就問 整個訴求是什麼呢是不是一個很清楚的論述意義是什麼呢讓廣大的民眾明白踴躍去投票呢 真的花費用公帑來計是以億億相計 你要justify 當時的五區公投其實就是因為是計這個高鐵事件之後他會說你不用跟我們說話那麼正式的事但也要告訴聽眾聽我意思是relax一點好像記者會一樣人家是這樣的認真的當時就是說那個造價太貴我們現在看回高鐵去了 那600多億的公帑又怎樣呢所以那時候就說不如我們吃少一頓晚 有20元可以去進行這個變相公投 其實都可以去解答到這個浪費公帑的其中一個論述 okay, 至於現在是怎樣去講呢 昨天有個 港台60億 否決了在這個公務小組那裡我們現在例如說這個浪費公帑 為我一個選擇這個又不是一個激進的做法我投個票而已和你菲菲的這是和你菲菲的狠是不是絕對和你菲菲的狠所以這等等這個論述我們會繼續完善它第二件事就是我們這次是呼喚公投的主要目的是希望爭取公民提名這個全民直接提名的訴求因為為什麼呢全民直接提名我們覺得是只是我們可以以每人一票是自己代表自己 甚至乎我們說你公民間接提名學民思潮接不接受我們就會說現在在功能組別還未取消 35席直選35席功能組別的時候 其實那個政治權力都是不均等的甚至乎他們的票數其實也是不均等的黎文樂我想有話說我想留下你在這裡繼續談我們可以聽聽聽眾電話我們的電話是1831 打來我們聽聽新聞先跟我黎文樂可以對話我們是不應該用一些比較激進甚至是為主流社會不接受的方式 我和譚局長都希望 以后历史回顾的时候都会提一提达至这个目标的时候都是由我们两个有份参与的专责小组。 真是帮我仔要这样去破学校的时间，我觉得政府为我们真的做少了。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烽烟热线1831138，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毛孟静。 除了毛依依，除了吴志森，在直播室我们还有黎文乐 Oscar， 学文思潮的其中一个叫做发言人还是召集人。你现在form几话？ 我现在是在读 High Deep。 哦，讀緊 High Deep 㗎，哦，即係已經過咗呢個中學嘅階段㗎啦。哦， 我嗰一生最喜歡嘅一張相咧之一啦， 同我影嘅， 唔係係 Oscar 影嘅。 哦 ，OK， 喺美孚我哋千人瞓街嘅時候。 哦 ，Oscar 影嘅， 係啊，佢 影相咁樣，原 來我有影嘅。我之前係幫 So Wet 佢拍嘢。 哇，係啊， 係啊， 好犀利。 網上有人問你黎文樂，你同呢個毛孟靜有咩瓜葛咁啊？依依嚟咯， 咩？咪依依嚟咯。嗱，咁啊，我哋同 Oscar 咧。一路傾緊就有關於學文思潮咧，就倡議或者叫呼喚啦，佢哋用呢個字啦，五區公投咁啊，悲觀啊，樂觀啊，擔心啊，定係咩咧？我 唔 知啦 嚇。 擔心 寫係你塞兩個字落我口，話我悲觀，我邊有悲觀啫？ 即 係 你擔心啦。 咁啊，擔心你就可以再呼喚多啲啊嘛。 你知阿毛姨啲中文好啊？所以他一定要分得很清楚，悲觀和擔心有什麼分別， 對文字的敏感 很 重要， 因為做這行， 我說我悲觀，不要 這麼說， 我說我們擔心，我們就要呼喚多些。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們一直談跟黎文樂一直談的時候都說到，如果沒有對手，如果冷處理怎麼辦呢？會不會重蹈覆轍呢？咁樣咁我哋網絡就即係真係比較樂觀 呼喚囉，佢話 咪呼喚囉，而家呢個階段係呼喚嘅階段嘛，咁係呀，咁我哋 野的呼喚， 我哋唔好咁快話落呢個結論會最後會點先啦。 唔係，我最相信嘅一句說話呢，就係爭取不一定有，但係你不爭取呢，你就一定沒有。講完 絕對 係 啦， 所以一定要做。 咁但係后生仔一定是比我的老饼乐观的，在任何问题上面。 你老点我 老点。我告诉你，你问了10次了，我不答你这个问题。我一直对香港都是悲观的，不过我又不想去泼冷水后生仔那里。但是今次元旦的游行暴跌，人数暴跌，主办当局说30,000人，去年元旦主办当局说130,000人。 咁咪跌咗 10萬人，好多人驚啊，係嘛？個數好恐怖啦！ 你點睇咧？真係 你點解覺得會咁咧？ 我想其實不單個人數有可能是一個的關鍵啦，咁但係我覺得大家市民係堅持係每一年都有去行咧，咁甚至乎佢哋以唔同嘅方式去表達咧，其實呢個堅持係十分之難得嘅。 鬼唔知咩，但係30,000人啊嘛，而家問你點解冇咗10萬？ 即係我哋做政治分析咧， 係 即係同你可能你 有啲 投入有啲唔同嘅，即係我哋做政治分析，我哋睇會睇就話，啲人去曬邊啊？發生乜嘢事啊？佢哋諗緊啲咩嘢啊？咩原因佢哋唔出嚟啊？我哋一定會問呢啲問題。咁啊，毛姨姨咧就話喺佢 Facebook 嗰度咧有幾百人啊，近二百人 咧，睇清楚先。 就話同主辦當局，同最近呢、這個呢一、這個中審法院嗰個裁決，有關於呢、這個即係 即某某人就代表咗係主辦單位民陣， 唔使某某人啦，譬如蔡耀昌，蔡耀昌咧就代表咗 SoCo 去為呢啲新移民去打官司，咁所以咧就蔡耀昌又係民陣嘅，又係民主黨副主席，所以我就唔信佢，所以我就唔出嚟。譬如話。 亦都有好多话系厌恶唱 K 完啊，俾啲掌声自己，卡拉 OK 完不翻屋企瞓觉咩啫？年浮一年。 学文思潮咧，我一路喺铜锣湾一路行到去湾仔，我就见到佢有四档，好似起码四至五个街站， 六档 添啊， 六档添啊， 系最积极、最多人投入嘅一个团体。其他那些很好 hea 噶，老老实实， 真系 hea。D100唔系 D100就好认真，不过低一档， 亲疏有别， 但系佢哋咧真系认真到不得了吓。 你們很積極參與但結果是這樣你有沒有失望其實我們沒有失望因為其實我們的街站除了是告訴 遊行的市民聽我們將會是呼喚辭職公投之外其實街站另一個目的都可以接觸在遊行以外的市民其實我們在昨天的單張其實都日期去得很快我們的反應都是很多所以不論有人說你會不會被人批評浪費公帑浪費公帑時怎樣去處理其實這些是一個正面的交流我想我們 甚至乎得到市民的支持其實有很多在元旦當日甚至乎籌款數字其實都是樂觀的你們好像最厲害佔中第一你們第二第一佔中第二其實這筆款項我們一數完我們立即公佈還有會計師在場跟我們去計算這些費用其實我們是印 小冊子去用你可以看到我們由去年9月到12月3個月我們總共在不同的社區派超過15萬本的小冊子是教育市民什麼叫做分組點票 千萬不要用教育兩個字這個我是很反感的香港人是不需要任何人教育的分享跟香港人分享等於你們很堅持佔中不要動不動在說總指揮我都同意的總指揮人在哪裡才行人都未到教育市民跟他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一句過,真的是這樣。我們都會在這個的,跟市民分享這些資訊。我們那個15萬的小冊子,甚至乎我們的單張,其實都 很多的學校,不論大專還是中學,甚至乎在一些建制派的票倉,跟公公婆婆談的時候,有些多少少的圖片,其實他們知道發生什麼事。圖片啊。李文樂,我覺得你有經驗很重要,就是反國教的時候,其實開始的時候,他們沒有人理睬的。是。沒有人留意。是啊,十多歲。什麼來的。是啊。 那年去年,因為是選舉年,大家都很小心,你不要騎劫,一個議題,亦都很擔心,對不起,他都不想你們騎劫,當初我們內部很多人都覺得這是很大問題,洗腦教育,但不敢出來,都是怕選舉經費,但經驗是很重要,當他們在學校,派做街站,宣傳,有幾個小朋友,中朋友參與絕食,令到運動慢慢 所謂帶單再掀起一個高潮,然後我認為都是相當成功,但是這次跟反國教可能有點不同,這次是很政治的,反國教都是政治,但那種政治有些血肉 你不是當買了房子,貼了今次貼了一張牆紙,你覺得不滿意,你就下次裝修貼另一張牆紙,你當中途方案行不行,你不要這麼固執,覺得這是最後的。對不起,人大說得說得很清楚,這是終極的。最終的普選。是啊,是沒有終極二,終極三,終極四,所以大家要小心。你怎麼告訴別人? 其實我們不論在小冊子還是在不同大學甚至乎學校分享,我們強調政治不像某藝人那樣說要討厭甚至乎骯髒。這些什麼藝人?某藝人,不開名字,他就說討厭政治,但我們會說政治在生活當中是不可以缺少的,包括衣食住行。 這各方面都是牽涉政治,例如我們會經常用一個例子,就是我們家樓下一些小商店 例如是領會去管理的令他們加租的小店被迫要移動所有的事情我們會在不同社區緊扣或者地區事務上你覺得那個區原來發生過這些事情將它緊連這個政改的運動上其實我們的單張基本上每半個月 但是我認勢不是很理想我分析的我是負責分析的你都說了自己民主黨提三鬼制公民黨提三鬼制稍後公民黨的筆但是有些很重要的核心人物就說公民提名非必不可少起碼想十秒 非必不可少即是富富得正可以少啦不一定要啦可以少是粗口來的可以少啦 不一定要的意思是只要有政黨提名也可以公民推薦公民提議也可以提議一下提議一下提言指三五人家採不採你一回事如果一個這麼大的政黨他都有個前科入過中聯辦談過叫做 超級區議員、超級立法會議員的方案就好像拿到很多成果一樣老老實實選完之後到現在年紀了2012選、2013將近兩年有什麼成果呢香港的民主怎樣向前推進呢這五個有三個泛民的超級區議員在所謂認受性、得票以倍計的比689 發揮到什麼作用呢我想問毛姨一樣是在裡面一樣那麼鵪鶉毛孟靜很多喂我什麼鵪鶉啊不是啊我相對比我已經拍桌子了他們這班人我瘦到媽媽都不認得現在真的你幾十萬人選你出來那個689都是689個你對著他都不敢大聲一點喂你老幾啊我三十萬民意授權你多少他都不敢說有什麼進步但是 這個最大的黨是香港最大的黨那個態度是這樣的你覺得是不是真的很難推動呢其實民主黨甚至乎其他大的黨派必定是一個關鍵來的但是在我們未來一個月我想我們真的積極會游說他們參與這個五區總辭所以我想我們未談的時候如果是打定輸數的時候這個運動我覺得是沒辦法可以繼續去推進所以在現在我覺得 暫時都是樂觀的但是要看每一次跟不同政黨去交流的時候看看他們的立場是怎樣如果他們真的不建議是五區公投的他或者覺得超區都可以的時候我們再討論超級區議會傳承但是這個只是擺在其時我想優先是推五區總辭你擔不擔心時間表那裡五個民主派的人辭職補選要有些時間要什麼 同時政改方案不過立法會現在只剩4票你5個走了就對了這個我第一個念頭就是這個 你罷聲出來你不是措手不及會議嗎 這件事我們都是會其中一個考慮和擔心，但事實上這件事我們是有想到，但事實上如果他們不辭職，現在立法會都夠4票，坦白說，即是你說叫了，已經，我們認為，不如如果你這樣說，什麼都不用做了，是不是夠票就走了，所以有話可以說，轟轟烈烈一點嘛。 要酷票，但這個我想酷票不是酷單的酷票，我想這件事其實我想不單止在議會內立法會議員去做，其實應該都要跟議會外的團體一起去結合，才去共同爭取是會比較合適。你有什麼想問毛孟靜呢？ 質問他代表自己，他代表自己，但你也可以說說公民黨某些態度，如果你能夠說，首先一定趁這個機會約時間，我們談談五區的事情。我歡迎，我們逢星期二晚開會。第二件事，如果以你個人身份，其實你會不會考慮五區辭職作為其中一個？ 他剛才說不用考慮，又說黃毓民說去，我自己唯一的，兩個一起辭，兩個一起辭，我唯一的考慮就是我在做本土議題，因為立法會是幾乎沒有人碰的，一說到新移民的問題，家庭團聚， 以人道精神出發是沒有人會反對，但現在真的有很多假結婚、假證件，桌底塞很多貪污錢賄賂下來，然後他很可能是李柱銘寫出來的輸入國安，然後就親共鐵票變相中票， 這些事情是沒有人說的，除了我和范國威，除了我和范國威，所以在我們考慮的時候，我唯一就是有這個考慮，因為我們當時在談的時候，例如說毓民他自己在他的報章專欄上說，他都會辭，但是我們都不希望一區裡面同時有兩個 同一區的泛民議員辭職，我們都會想，沒有人會說兩個是不需要，我怕被人撻回位就大件事， 例如長毛如果辭職的時候，萬必基本上他不需要，甚至我們兩個其中一個，你在現在做篩選，當然了，不清楚，沒有問題。 Ronnie開記者會那天早上才知道他是開記者會，他是有湯家驊方案， 他有他自己的方案，但我從來相信首先不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大家談談，我真的真心相信人性是高於黨性的，如果你真的有自己的一套想法，為什麼不行呢？哪條黨規說不准呢？不過如果當黨要推出一個所謂Party Night的時候，在很多關鍵的大是大非的問題，要跟黨的立場走，譬如投票，譬如說要出來，我們可以申請豁免，舉個例，公民黨是堅持，如果我不是很搞清楚公民黨是不是堅持這件事，就是公民提名沒有了一個非字，公民提名必不可少，你可以有其他，有政黨提名， 提名委員會提名，但是公民提名必不可少，三鬼制就是三鬼制，就不要說三鬼制兩鬼都可以，最後如果不行就一鬼，擴大提名委員會的民主程的代表性就可以了，不要玩這些遊戲，你不要騙我，我們眉睛眼鏡都很清楚，我想問清楚公民黨在這個問題上他們都是提三鬼制的， 三鬼制 立場是不是公民提名 必不可少，清清楚楚，所謂三鬼制，大家聽著那些一時間我們又在講Jargon， 你懂得了，第一就是公民提名，第二就是政黨提名，第三當然就是所謂提名委員會基本法寫下來的有得提名，三鬼一起同時出發，是彼此之間是沒有衝突的，隨便一個途徑都可以成為正式的候選人，你說是不是一定要說公民提名必不可少呢？ 最重要的是現在仍然是早期五月初才說諮詢完畢可能隨時有第二輪甚至不想一開始說得這麼死絕但你問我個人當然是公民提名給不可少你一定是討價還價我跟你開價一百元然後再大聲說其實四十元都收貨你瘋了嗎不用聊了四十元都留下四十元那四十元你談什麼我又想問羅內一點因為他有問題問無意義的 我們不應該用一些比較激進甚至是為主流社會不接受的方式我和譚局長都希望以後歷史回顧的時候都會提一提達至這個目標的時候都是由我們兩個有份參與的專責小組 真是幫我兒子這樣去破學校的時間我覺得政府為我們真的做少了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毛孟靜還有梁文樂 黎文樂莫文思潮的發言人之一1831138我們歡迎大家打電話來不要跟我談跟黎文樂談為他們打氣也好你可以罵他也可以或者他浪費公帑也可以1831莫文樂無依依講了他們的態度當然也代表他也講了某程度公民黨的想法現在很初步不要那麼快就下結論但是貴黨其中一個叫湯家驊的議員 有些事情我就不曖昧湯家驊很出名不是很舒服他覺得公民提名中央又不會接受現實一點我不是說那個叫什麼我排序覆選我不是說那個那個就未到提名我先說提名那個他覺得提名不需要一定要公民提名現實一點中央不接受的費事沙時間去談大概這個意思 我聽完之後我覺得不太舒服因為你爭取一個過程裡面你這麼快就已經還了你覺得你聽完毛衣的說法之後你會覺得怎樣呢現在整個形勢是不是好像很詭異都不知道誰真心誰假意但我相信湯家驊是真心你可以不同意他從政最大的抱負最希望就是看到香港有普選所以他說被人說賣港賊他就流眼淚他覺得很不舒服他是真心的但你 作為一個全心全意去爭取公民提名的一位年輕人 你怎麼看這個形勢? 其實現階段可以不同的人拋方案但是在拋方案的時候應該是負上一個責任就不是拋完方案之後然後不理那件事情的發生有可能市民因為覺得有不同的方案出來的時候他覺得模糊了整件事甚至乎我跟市民去講這個公民提名都分直接和間接現在彈了一塊叫公民推薦是越來越信息開始模糊甚至乎可以亂下去其實對運動是沒有一個正面的幫助另外其實我都想 問或者問Miss Mo 如果民意或者民調 有六成的人甚至乎五成的人是支持以公民直接提名的方式是去选出他们的行政长官的时候， 今次九十几个 是的，但是中联办他是不得啦，一定说不收货啦。那其实呢、你本人甚至乎你贵党会不会是即是跟我们一起并肩去继续？ 我个人一定企硬啦。而根据我们已经讲过的话，我们最紧要就是看香港人的选择，是正如你正话咁讲，你咪一齐企硬啦，一定的， 明白， 冇问题的呢、這个、嗯。 好， 就是你的党是怎样，暂时未知，是吗？贵党点暂时未知，可 唔 可以？ 唔系，咪讲咗咯，都话 唔系你系企硬啫。 唔系啊，话要做好多 要倾 啊 嘛，系 啦， 倾 啊 嘛。 亦都睇占中啊，佢哋好多嘅，总之香港人嘅选择。 即系你又好清楚 香港人嘅意愿。我个人咧就会倾向系完全。 我又明白嘅，即系一个人同埋一个党咧，可能真系会有唔同嘅取态啊，或者阶段性嘅取态都唔定嘅。 殊途同归嘅，真系。 O K， 吓，仲有咩嘢问佢啊？ 做咩你喺度咁挑人 啫？我负责主持，你都系负责主持，咁但系你有相同身份嘛？ 系有少少困难。 系183138，陈生。 陈生， 系你好，陈生。 陈生， 你好。 系请讲。 陈哥你好。 系点啊？ 胡姨姨你好。 你好。 黎文乐你好。三位好。系。我就想即系嚟翻一个重温下先啦，即系2010年啊，即系呢个经典重温啦。当时五区公投的时候，民主党的司徒华，这个司徒华呢，他就曾经是说要值得做，快点做，即刻做这样的。我没记错是大概这样字眼的。 他在我的节目那里讲的。 是的。 他在小弟的节目。 在港台的。港台是吧？港台是。那时我在港台我都撞过阿森哥你，我都跟你撞过车，即是 撞过车 撞过你， 不用怕， 即是坐车撞到你，坐车撞到你， 你省略了很多个字啊，你 是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请讲。 到后来民主党就出卖香港人，就走了，鬼鬼祟祟走了去中联办，所以就激起， 或者不要用那些字眼， 他的个人， 为什么不是用这些字眼呢？ 个人意见， 这些是卖香港的， 个人意见节目， 民主党卖香港，民主党卖香港，这个 slogan 个个都知道的，年轻人都会知道的。 好好 ，make your point， OK。 另外仲有嗱，个 point 就系仲有咁样嗱，而家再出嚟再搞多一次嘅公投，头先我听到阿森哥你讲话，你唔知阿黄毓民佢哋。黄宗文他个人会不会出来呢？他在他自己的网上 写 了， 是写了， 他说一定会出来的。 OK， 得啦，咁得啦。 无意义你出不出来没什么所谓的。 他那个区已经得了嘛。 无意义，老实讲句，你不出来我们都不怪你。但是我告诉你们，无意义，你回去一定要跟你的党说，如果你们贵党不出来派出港岛和九龙东的人出来的话，你们将会成你有啊， 是但推得啦，系嘛？ 九龙西有啦，啊，点咁你 讲紧九龙东同埋港岛而家 系咯， 系啊，嗱，九龙西有黄毓民啦， 嗯， 系咪？ 系。 另外新东新西有长毛同埋阿大舅啦， 系， 系咪？ 系。 嗱，佢哋三个人其实就系即系再重新再嚟过啦， 冇错， 系咪？即系再做第二次啦， 嗯， 啊，但系呢次佢哋选唔翻入去噶啦，一定就即系我意思。因为已经有通过了普选， 因为六个月内 整了条法例，整了条法例令到他们入不回去的了。 六个月内。 现在只是将你们贵党，无意义你们贵党，我相信你们贵党就一定要派人出来。如果你们贵党不派人出来，即是这个是小弟的意见，我觉得你们贵党就是变成民主党 的翻版， 民主党的路 翻版， 就是卖香港。就是卖香港， 明白， 讲完的了。 喂，讲完，好，多谢你啊，梁生， 梁生， 喂，是，早晨，各位， 第一次跟你打招呼就早晨，我知，明白，明白你意思。 尤其是我想跟黎文乐讲的，现在其实我们民间就经常都举行一些假普选，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什么叫民间假普选，愿闻其详，怎样？ 不明 白，你们不知道知不知道有一条民事条例啦，其实我讲埋啦，那条叫做建筑物管理条例，即是大厦管理条例。 哦，344。 是啦，咁呢那个选举呢就十分之不公平同埋不公正嘅，亦都唔透明嘅。 嗯， 是。 其中我希望黎文樂真的要好好地去看一看這個，為什麼我叫你們去看呢？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件足以證明的假普選對香港人實在太大害處。這條建築物管理條例影響了全香港3-4成的小業主。 有些小業主真的傾家蕩產，甚至無真的命都沒有。哇， 大勞動問暨大廈，我剛才搞清楚。你們現在都看得到，現在天價維修2.6億。那些法團根本就是窮兇極惡，還要拿著說我有授權票，只要有5%的授權票，足以通過全部的維修工程。 最要的最重要是授權票是沒有限制的，一個人可以拿200多、300多。不過梁先生就不如這樣，你叫黎文樂關注這件事，我覺得對他來說負擔比較大，他學生仔來而已。梁先生的意思是打個比喻，明白，明白，明白。你聽我講完我的意思，就是說我希望你們用這件事去宣傳那個假普選。 明白，明白。 鄭小姐，我姓鄭，我不是鄧，我姓鄭。鄭小姐，不好意思，聽錯了。我不緊要，我問題。我今次由去遊行，我差不多年年我都有去七一遊行。我仍然在你們心目中，我是死硬派。但是我一路走，我一路想哭，因為我成個過程，我覺得好吵，我經常有一個人民力量。 變變了這麼多個不同所謂的政黨，在成這麼多政黨裏面，我真的覺得人是很自私，為了自己拆出來。是嗎？是的。剛才有個黃帝和黃毓民又罵了，今天又叫一個又再叫一個。有罵夠呢？沒有。暫時未罵。我不知道，我不是，總之我只是那時候會跟我的人說，你可能都分不清楚了，是嗎？是啊，太亂了，所以我很支持現在這班學民仔。 我當他是我的兒子，我的女兒都沒有去。你有什麼跟你的兒子的女兒說？其中一個何文仔現在在，黎文樂在。我只是說一件事，我希望他們，我知道這條路很難走，我完全不擔心，我不擔心他們生不生性，我擔心一件事是很難走，而且這條路不容易走。 可能對他日後的人生、他的影響是很大。我只是跟他們說一件事，在他們犧牲的時候，請他記住有我這個師奶在後面，很衷心多謝你。多謝你。我還有一件事想說，我整個過程我有200元，我不是一個很富有的人，我有200元，我100元給了100元，我100元給了何文仔。 哇，好感動啊。 我真的想告訴那些人，這班小朋友他的犧牲，有很多人說我們這些老人家，即是我們這些死硬派，就去害了他們一生。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他們的一生之中，他們一生是會有開心有不開心，但請他記住，在背後有很多人會去很多謝他。 多謝你，鄭姨姨。我們跟著有來自澳洲的潘先生，請講。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港人，但我好留心香港嘅政治。而家你見到嗰啲民主黨咧，真係咧就好令我哋失望咯。即係即係佢哋係唔可以做到帶領群眾嗰、那個啊！你仲即係點可以次次都話我要睇下民意點，我要睇下民意點，跟住民意帶佢哋點做？而家係佢哋去帶領群眾啊嘛！我選你出嚟做咩嘢啫？ 選你出來跟著我怎麼你去做事怪不知中共要令香港人那麼多人下來移民三十年之後你再做民調不用普選了是不是 不是的,你這次有些爭議 我們有比較確切的民意的看法但是你這個是一個理想這個理想即是我好像去考試我一定會我的目標是拿100分但是我未必是每次都100分的但是我每次都用這個目標去做是不是而家你的目標香港人怎樣因為你現在我們的普選的定義不是政府那個是天經地義的是符合 公義的嘛,這件事說出來,你要告訴香港人這是公義,這是中英聯合聲明,給香港賦予的權力,我們要去做的事,不是說香港人要怎樣怎樣,因為我們首先他們不是很明白。潘先生,容許我加插一句,很多人沒有懷疑以下這件事。 我站硬一定我寧願原地踏步我都不會行差踏錯這個我贊成余若薇的金句我是絕對贊成但是很多人沒有留意亦都是事實就是林鄭月娥在立法會說得一清二楚的就說 2020立法會有沒有普選就要視乎先決條件 就是2017才要有普選特首 如果2017普選特首 整件事是拉倒的 2020都不用談這個是有人我知道你當然沒有所謂我都覺得沒有所謂有人覺得有所謂有人覺得要先不是那麼完美要先然後再爭取 2020立法會 潘先生多謝你我們有幾個聽眾跟著我們稍後走了之後跟阿毛姨討論這個問題陳太陳太你好啊毛姨我先啊今次我先啊毛姨先啊很簡單的他開心請說不要理我我不開心首先我也要多謝學文仔先很感動因為我真的見到學文仔 我們沒有入中聯辦我是遊行的你聽我說完我是遊行的我覺得戴耀廷的三條題目根本就是不知所謂所以我都免得投票因為我覺得我亦都有去到他們的教學在台上我聽到劉慧卿在說 當然啦，三鬼方案，公民提名其實他們都可以考慮不要的，必不可少，必不可少。不過我都覺得你講清楚，你都講清楚，係咪先啊？好啦，到何秀蘭佢就話咧，我哋明知即係話佢自己講，我明知道咧就係即係我知道咧，我哋今次嘅公民呢個政黨咧，我哋係會輸噶啦咁樣。哇！我真係聽完咧。 差點跌了下來，我都沒聽到，我都沒聽到，說明會輸啊，那就回家吧。那我就想說，何秀蘭，如果你打算會輸的，其實你走出來做什麼呢？回家睡覺吧，不如，是不是？我想說，你作為一個士兵，你出去打仗，沒有人打算會輸的，就算我輸，我都不會宣諸於口，我怎樣都要走下去，是不是？如果打算輸的，麻煩你，工黨不要再走出來了。接著我想說，就是 公民黨，我希望你們的立場不要你們清晰一點，不要就我想這個是我的感覺。好，多謝你，你覺得他曖昧，不是他，他們現在還未正式表態。好，多謝你，為什麼他的電話收得不好，就這樣。吳先生，聽完吳先生，請說。你好，喂，在這裡，吳先生請說。吳先生很清楚這裡。 是我都用apps打的，其實我講幾樣東西簡單點講一講，公民提名那樣東亭搖那裡都有個調查結果，是絕大部分人贊成的，公民黨都其實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第二，不是公民提名都可以的，其實 可以市民提名或者選民提名都可以，是不是？一樣的嘛，我不用公民提名，是不是？選民你不做選民就不用公民的意思就是選民的，有人寫全民提名其實是誤導的，搞到市民亂了。飛鷹也可以，玩議員藝術就跟他玩一樣的。我們不玩，我們很清楚的，我們不玩議員藝術。因為他們那些人現在很喜歡都是說一下就算你 人大的代表都不可以自己說的，人大決定那些事情就是人大代表是投票決定的，他不是一個人，譬如譚偉珠一個人，他自己說他不可以代表人大，雖然他是人大，我覺得人家吹雞叫他做，人大是機構來的，機構投票，可以當他沒有到的，其實現在你說基本法 是定名是人民代表大會，而不是指某一個人。我覺得還有一件事想問一下毛姨，你們大狀黨來的，我不是啊，你這一排，你不是大狀啊，你不是，但是這些黨員其實會不會有些其實這段時間都梁振英上台之後很多不公義的事情，其實 女生被男警抱著，學民思潮那些又被人無故拖走，諸如此類那些事情經常發生的，或者最近好氣量又被人收了電話，說被人告或者諸如此類，你們會不會有主動一點幫幫人？因為普通市民是不知道怎麼做的，如果你們沒有人出聲，其實就會 給機會他們越來越過份，其實你在法律上你們有意見，法律上D100在幫，但很多我知道在幫那個是很氣餒的事情，但之前發生很多問題好像沒有人出聲，得個車就沒有了，因為他們會看到你這樣他們越來越過份，還有我們邊雙縱容人槍決，沒有了公義的，因為你們律師你知道那個 他們的權力不公義，我們有少少幫忙的，因為他們市民那些是很無助的，其實他們自己，法律上一聽到法律大家就害怕了，好，上次大班和王國同一去他們立刻拿回電話就為什麼呢，因為我這條法律怎樣大家都清楚了，他們亂了就給你了，喂，我們談到這裡先，我們要去新聞，Oscar再留下等等。 可以，由騙他，我們稍後再談，好，我們不應該用一些比較激進甚至是為主流社會不接受的方式， 我和譚局長都希望以後歷史回顧的時候都會提一提，達至這個目標的時候都是由我們兩個有份參與的專責小組。 真是幫我兒子要這樣去破學校的時間，我覺得政府為我們真的做少了。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雷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毛孟靜。 好了，又多位朋友進來，何文仔、另一位Ivan、陳怡俊，大家知道我們這裡很歡迎年輕人溝淡我們，令到我們平均年齡拉低一些，真是好事來的。但是我們繼續跟你聊之前，我們一早約了一位嘉賓，就講講這個的士司機，經營是很辛苦的，黎銘雄在電話上，黎銘雄你好。黎先生。 兩位，我們一直都知道石油氣的加價加得很厲害，你好像有些最新的消息告訴我們，是怎樣？如果是的士平均，每天現在的司機要付出起碼要六七十元，即是多了六七十元。小巴就一百至百一左右。 即是多了的付出，小巴就一百至百一，即是石油氣的價錢。你說是今年開始，即是1月1日開始計算？1月1日開始，是的。但這麼厲害，它起了1.01一公升。你現在通常的士都六七十公升，你那裡就不見了六七十元，起碼都當六十公升要七十元。 那現在怎麼辦呢？如果是小巴基本上九百至一百公升，平均計算，有些不止，有些不補，我平均計算。的士最近加了價了，補不補到啊？加了也不夠，補不補啊？現在我也給了一封信特首，這一次考驗你的承諾，你承諾就說 民生無小事，石油氣是民生的大事，不止令我們的士小巴，還有一桶桶石油氣，托上樓的石油氣，那些更淒涼，因為我們小巴的士還有個團體走去跟政府撐示威。 那些沒得示威，你寫信給他，入湯啊那些，任你湯啊，真的。你寫信給他怎麼解決？他可以怎麼解決？他今天突然間打個電話來給我，是嗎？特首啊？政府啊，他說喂，我告訴你預早本來不說得的，現在預早告訴你下個月減回6毫子。你說誰打給你啊？ 政府部門，政府部門打給你，不是啊，即是我們上街嘛。哦， 哇， 原來上街都可以減6毫，幾好啊， 幾好啊。 下次一定記住要上街喎。 我電話被人打到爛曬，要我上街嘛。 是咪啊？好消息喎，減6毫，即是減咗幾多啊？減6毫即是減一半噶咯喎。 本來1.21一嘛，而家 減咗一半咯。 喂，點解可以突然間大上大落咧？ 咁佢話啲氣價平咗啦，咁咯。喂，咁下次唔係啦，下次每次都一個禮拜上一次啦，<笑>以防佢加價啦。咁而希，佢要貼錢俾司機好。咁而希，如果係特首真係做嘢咧，可以咧，而家佢用佢嘅行政權力，我俾咗封信，要求佢用行政權力咧，係俾我哋的士每一程加呢個石油氣。 附加費、燃油附加費，乘2蚊，係嘛？如果係啲小巴咧，就1程1毫2毫。 佢冇答你啊呢樣。1毫2毫，係啦， 長程啊嘛，要2毫啦。佢點答你啊？未有啦。咁而家未啊，未咁快嘅，佢聽日知道。 咪又上街咯，又上街。 開行政會議啊嘛。咁啊嗱，你仲有咧？你我而家我自己都係用緊石油氣啊。 那些重大劑那些任他劏的， 我就沒有遺意，我都用石油氣的，我沒有遺意。 你不遺意啊？你試試你第一桶桶那時候， 我不是一桶桶的，我是中央的嘛， 起碼加你 一桶起碼是一百元聽起來很厲害很害怕但是黎先生講一些基本的東西人們說香港自由市場他說食油氣價無理地狂升什麼無理人家外面加我們香港就跟著加他是有理的我們又不說有理狂升原來 因為我們現在的專用站的石油氣就是以國際石油氣價的入口價入口價之後就加一個毛利大約是由一元至一個人左右的毛利一公升所以這個機電署有給入口價給我們有的 國際油大約是約1元至1公升那也算暴利也挺暴利但是你知道那些很慘就是說我們那些一桶桶石油氣那些很慘那些你知道是貴過我們的士3倍的這麼厲害那晚上收工的時候的士那塊石油上去現在 1元他就4元他賺的錢是要4元的晚上收工可不可以拿油上去煮飯我們試過有人去油站把油站加氣他不跟你加的不過我反而還有一個問題我永遠在灣仔海旁排隊 游艇會那邊馬斯道隔離排長龍刀你真是喂議員你知不知道現在我們加了那個二人錢他就不止加過二他加過半你如果又是貴了幾毫子現在他通常貴我們六毫子左右我們賣一元他就過六了明白 那些司機有什麼理由不去排隊專用站黎美雄要考慮一下瘋狂地加上街讓他減下來再加油再上街唯有是這樣老實說我也不是隨便上街的我知道換壁民反不過我們那時候要求他 那個燃油附加費他不肯我今天都罵他政府你預早給了我們有燃油附加費就不用背這隻鑊我們按燃油附加費加回我們不會吵你多謝黎先生這個好消息多謝你提供這個資料給我們減回爐子 不過燃油附加費你就是放在市民那裡辛苦那些人又會吵一會兒過二一會兒減六號減半這麼兒戲年輕人聽了陳宜俊應該是進潮的俊字你們年輕人有沒有留意這些民生議題其實有因為有時候我們 若果call不及van去搬貨的時候有時都會找的士司機幫忙其實都會發現到不論是加價還是在車裡講一下不同的民生議題新都樹葉都落了由上車到下車他都不停跟我們談我覺得沒問題的這是一個很好的交流的機會我想我們下一次的 或者印的刊物其中可以都是關於可以說到的的士大哥全部都是其中一個議題都是講這個因為這個都是政治的一部分你也記住剛才我們有位聽眾向你們簡介剛才陳宜俊未進來就有一個建築物條例所謂三四四裡面那些選法團或者法團是大石砸死蟹總之那個主席不知道拿 無限制的、無司令的代表的投票授權票他立了多少千萬的維修真是公公婆婆來投訴 我一生人資產只有一層樓現在維修每戶要20萬怎麼辦很危險的這種做法這種選舉你落區用這些例子來普選真的很有意思當然政黨也要做反而政黨吩咐年輕人真的拿命當然你們可以做每個人都要做一定有Ivan剛剛進來 你同不同意這些例子其實我們學民收到有些市民投訴經過email經過我們因為我們可能沒有這些經驗轉交了給其他議員辦事處跟進但我們都有跟那些市民保持聯絡有個聯絡可能日後有機會就可以合作或者跟進這些事務最重要是大家合作和聯絡 我知道Ivan會出去升學很快就出去升學你捨得香港嗎我想問暑假回來我知道我剛剛在隔壁直播室錄完一節目講香港就是講家事香港當然不是梁振英那個但是會不捨得的不過可能為了未來 自己發展、學業都沒辦法都要放下我祝你一定有pick up Australian accent 有沒有說對於香港有什麼不捨得有說過一點香港的食物我已經預了去到澳洲沒有膽好吃沒有雞蛋仔又沒有拿一些東西過去吃沒有魚蛋沒有牛雜公仔麵那些可以整箱運過去我不知道你就是九十後你多少歲十七歲很年輕現在Form 6 我在報紙裡有寫專欄其中一個就是親子版的專欄我寫一封信給我女兒然後我女兒就回我一封信真的很認真地寫其中有一次引起頗大的反響就是我說我從來都沒有想過移民不過我今天動搖了因為我覺得在香港很難生活下去 我今年五十多歲我一直看著發展我覺得香港一直沉淪我都頂不住我寫的時候都眼濕濕的我覺得我感覺是很難受我寫給我女兒我完全沒有跟她談過這個問題她的反應就是說我不移民香港是我的地方為什麼要移民我一定要走這裡不好我就改好她她的反應就是這樣她不是很政治的人她今年是大學他不是好像你們那麼活躍我就想 我想想想我沒有跟他很詳細談我想他的想法代不代表到一群九十後的想法其實我也有這樣跟我媽我媽就想因為我不知道什麼原因他其實對香港也很絕望我可能一些比較上了年紀的朋友都會有一些想年紀的我們都是應該是這樣不是我爸和我們探討應該是這樣他也很想我去快點去外國讀書我一定老過你媽媽我一定老過他也想移民他也想他自己也想移民我媽想而已 因為我跟他爭論了很久我為什麼要走你的argument是什麼呢第一我在香港讀書不是差我在香港有這麼多的commitment我有很多不同的參與有這麼多社會上的不同的認知認識了很多不同的人我為什麼要無緣無故捨棄這裡一切我又在香港長大的一定要回來 我就算放假我都想辦法怎樣回來就算見回朋友也好你對香港是不離不棄很眷戀的覺得是你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我經常用這四個字我女兒可能不明白安身立命是什麼意思即是說我值得在這裡成長值得為她貢獻甚至值得為她犧牲前提就是因為這個地方給了很多好的東西我能夠在這裡可以安居樂業等等但是我會有動搖的地方就是說 還是不是呢?我會有這個想法的 還是不是呢每個最大分別就是年輕人還有憧憬你就已經是絕望我不知道因為我對香港還有希望我仍然覺得我們 其實我們經常都會有人說現在政府說是家事香港經常會批評我們這些就是破壞著這頭家的人但是我想真正愛香港的人應該在香港不同的地方去發聲不論是你不同的崗位其實是在做這件事如果你不移民繼續在香港的話其實你每一天做的電台節目其實都是可以給到很多還有他的文章還有他的文章其實有些發放很多正能量給別人雖然有可能你見到 有些的絕望但你的絕望裏面你都可以看到我們有什麼機制可以彰顯到公義我深信其實不論是公務員裏面其實都有一些是有良心的人在而不是像梁振英那樣所有的程觸都可以不跟我有些朋友給我一些反應就是這樣看完之後都很感動他說看到眼濕濕然後就是說我是期望我的小孩出去 有這麼遠走這麼遠然後翌日有機會的話就救他媽媽救他爸爸好了我看完之後反而我又眼濕濕你知不知道感覺就是大家好像這是我們的家來的為什麼好像不同的代的人的分析去怎麼看這個地方能不能夠繼續留下去有這麼不同的我想起九七 我第一個反應什麼家事香港梁振英第一個念頭就是家春秋是那種人倫理的淪落被他玩到你覺得我也同意因為學民思潮這麼努力在每一次的運動每一次的遊行裏面都下了很多時間心思不只是遊行不遊行的時候大家很靜的時候他都默默在做很多的事如果他對香港沒有希望的 他們怎麼會做這樣的事呢只是這篇的新聞稿我一直在逐段逐段看真的寫得好因為例如我們這篇的當新聞稿為例其實都是我們的同學寫完之後 然後不斷看有沒有執行一些有沒有錯別字還有我們不是亂吹例如基本法第二稿的時候我們真的看一些文獻那叫徵求意見稿我們就會拿回這些資料然後去寫一些東西真的做這件事其實我想我們都是建基於一些歷史甚至乎我們的理念而去拋出這個 呼籲別人去辭職我有兩個感想一個感想就是你給了一些熱和光我起碼我也要重新再想自己海海蟲第二件事我會有感覺現在年輕人這麼努力去做這件事我們成年人我們老餅很意思 好意思做逃兵嗎要走就好像有點兒那個還有兩分鐘我們有新聞我反而想剛才看過新聞稿我一直報紙明報我都看到你們為什麼說得這麼實說要30%的人投票就那個五區公投你覺得是合理的為什麼你說得這麼實所以我 我一見到這個我就害怕了死了上次才17%還有13%的佔追呢其實我們昨天記者招待會的時候都有交代有可能未能夠在報章呈現全部其實我們這個數字會在這個月去再商討的時候又去調整但是我們會看回2012年的選舉其實泛民總得票是超過99萬其實你看回如果我們是以 350萬的選民組基礎的時候起碼有三分之一應該有100萬其實是很接近是拿回泛民的票 這個很好 這個很清楚每一個數字他們是計算過的我不是說公民黨他們政黨那麼隨口說的很多你知道不是公民黨我不敢說你在我面前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但你們真的很準確地將數字計算出來那個來源我現在都提醒你一個項目一定有人再問的艱不艱難啊 其實艱難因為這個過程如果這幾天我們去建議這個呼喚公投其實都惹來不同的人的批評有可能有些泛民主派的人會繼續批評我們不禮貌甚至乎不尊重但是我們真的希望很誠意地在這個月裡他要你怎樣尊重禮貌我又不明白例如說他說跪求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但是我們真的很<笑> 誠意邀請在這個月跟他多些的交流希望在議會內外一起合作然後爭取我們這個直接提名還有也很感謝剛才那幾位的聽眾分別鄭小姐甚至乎潘先生陳太吳先生他們其實都是不論 出錢又出力其實我都在這裡代表何文思祖多謝各位的D100的聽眾和廣大市民 我們就多謝了Oscar坐了這麼久 多謝Ivan 祝你學業順利好了我們聽新聞我們是不應該用一些比較激進甚至是為主流社會不接受的方式我和譚局長都希望以後歷史回顧的時候都會提一提 達至這個目標的時候都是由我們兩個有份參與的專責小組真是幫我兒子要這樣去破學校的時間我覺得政府為我們真的做少了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 主持吳志森毛孟靜你看到那兩條片怎樣呢一個叫做譚志源局長一個叫做林鄭月娥司長譚志源說不應該用激進的手法嗎 辭職然後搞公投算不算激進我現在又不是氣油彈用Apps投票算不算激進用Apps或者家裡電腦然後那個林鄭月娥以前我都很喜歡她但現在真的什麼歷史留名留什麼名字梁振英已經很難頂了還說我希望將教科書寫下是我梁振英落實香港的普選 廢話啦留名留污名啊用我的說法就是歷史留名有兩種一種叫名留青史一種叫遺臭萬年都對是吧都留名的現在的官真是屁股指揮腦袋洗腦未吃藥夠粥吃藥啦 你不要這樣我真的很過份說這些話那種個人榮辱將來希望歷史都會記載什麼真的很噁心很噁心 Who you? 你要做事其實這是你的使命你做到的應份你做不到對不起你要檢討一下自己還有你做到的是真的 是真材實料的普選是真普選你不要告訴他一人一票你想怎樣去死吧這個我覺得是違法再說多次一號擦鞋仔二號更加擦鞋的擦鞋仔三號是擦鞋到媽媽都不認得的擦鞋仔一人一票選你喜歡三號一人一號隨你 中間落墨一二號我選不下手投白票兩個人自己不選你有得選三個給你選最擦鞋到媽媽不認得的擦鞋仔就以75%的選票當選有沒有代表性有沒有認受性然後日日上街又說我們唱K多就糟了暴動唯有搞到好了 還有十多分鐘一件事你有一個情意結的同一樣是啊我們一起有一個情意結賣個關子給大家猜猜你知不知道我們說什麼呢我和吳志森正話都真的有情意結是咪喉啦大家互相唏噓但如果真的要投票又或者這樣我就會反對啦或者純粹說感情出發贊成的但實際就真的很不順 所以就要投反對票了立法會今天有個公務的小組委員會否決了港台60億在將軍澳新大樓撥款公務小組10票贊成15票反對贊成的是泛民的黨派 反對的主要是民建聯和工聯會民建聯很少反對政府的提議今次都反對他就說形容港台是破爛不堪這個說法他不能夠認同的就說什麼至於這麼淒涼淒涼有很少的泛民贊成政府的提議民建聯工聯會就反對原因就說16億變成60億是超支很多倍有些人就 焦點放在錢的問題上無疑似乎不是無疑你的情意結在哪裡呢純粹說錢我是理解的首先這個計劃是九九年都講到現在九九年的市價建築材料工程不用說的而且它是加了新的新聞室直播數碼電視廣播數碼電視錢那裏六十億都好像聽起來挺貴但是自從高鐵700億都這麼厲害六十億很少純粹說錢我們不是給不起問題是港台這件事剛才都說了說了十幾年吳志森你都知道要搬一個新大樓去將軍澳等等由九九年講到現在張敏儀是九九年離開港台的這麼多年一直 都說不批董建華簡直說港台問題就慢慢來處理是政府不批不是政府不批立法會未上過立法會沒有上過立法會董建華就說頂不住港台那時候說你們烏里丹都那個叫什麼話叫做陰陽怪那個其實不是董建華說的<笑> 主要是徐四民董建華有說過一句低趣味低趣味頭條新聞是低然後煲胎很小心站在其中間拿個靚位這裡就不搞那裡就不搞最安全小政府我們什麼都不搞又不行終於醜苦都要上一上立法會現在上了但是你想想兩朝 特首都不妥梁振英會妥港台一個說法就是因為鄧隱光很棒把炮他炒了吳志森第二司永遠就鄧翻東姑就來是不是要整頓就來了三月就夠鐘了你看到港台我正說駕車來的時候開了收音機我聽 傳統的自由風真是救命即是我走了之後毛管都凍了真是很裸膽現在聽說現在可以去了這是一個說法所以就去吧但是如果梁振英被開綠燈說去為什麼民建聯都說不行呢我今次是一個formality是不是都是時候上來立法會講一下 不可以拖了這麼久你的意思是民建聯反對都是走過牆還是你覺得是堅的呢我覺得是堅的因為香港電台他們仍然不相信他們仍然有頭條新聞城市論壇找反對派來說仍然是仍然有鏗槍閘未洗滴清楚未捽好 未飄白我自己是贊成公共廣播我們未有撐港台運動但是有個困難真正的公共難以啟齒現在啟齒我啟齒給你聽真正的公共廣播所謂公共廣播不是公營 在立法會那些建制派不懂事的開口埋口說香港電台作為公營電台你如果純粹是公營你不要阻礙我 你現在自稱是公共廣播,小姐 認識鬼嗎? PBS 是,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PBS 公共廣播是兩個條件,你也知道,不過跟大家講一講 幾時有空燈這個念頭晚上三點睡醒想起還是在廁所是還是在廁所港台又做不到真正的公共廣播然後就要說六十億你真是擔心會不會批你六十億就是鞏固縱容 毛依依你這個想法跟民建聯的想法是剛剛反過來的結果是一樣的你如果真的投票的話你也會投反對票因為他會拿上去財委會還是你不投了算了不過你還在掙扎之中我知道在掙扎之中因為之前有記者朋友來問我我說我有保留但純粹感情出發我會投贊成票但我仍然 在掙扎之中最後決定但公民黨應該都是贊成票泛民就支持政府是一般是你自己讀出來的泛民支持政府是不是奇怪這個建制派就支持反對建制派反對政府拎上來你知不知道我剛才在立法會除非你清洗了他我剛才在立法會駕駛出來的時候看到AM36 記不記得張敏儀你不知人間何世什麼現在你發夢嗎發夢我是始水流年始水流年好我們有聽眾Emily <音樂>你們是什麼機構什麼主辦的遊行我不要緊最重要是你們的理念和我們一樣我們想追求什麼就算你說我現在民主黨我真的失望尤其是阿卿姐我都是失望但就算他舉辦一件事跟我理念一樣我都會上去大家不要再爭拗什麼大家之前做過什麼最重要是我們現在走的路是一樣 我們最重要是我們追求的是什麼那就走咯最重要是你們抱個心態什麼就不要因為之前做過什麼而去計較大家當初做過什麼大家追求的是什麼樣子是的就大家追求的是什麼樣子是的我是星期五我們不知道是什麼人我今天那天原本我最大推動的就是做自己有先轉頭我就去票站接著我就走這樣的做完自己有了走過去維園看到公夫亭我排隊那一刻走到落尾我是有點卻步的太多了太多了太長了但問題我不是不適用投票我不是不適用手機投票但問題我就想給他們知道我們人數是有多少我差一個就差一個我不可以因為說路太長我就卻步我覺得 如果民主的路是如果差一個你覺得這麼長的路這麼多人排這麼多人塞著你就停就以後都不要做了對的那我就在那裡排了一個多小時到我四點多我見到龍尾沒有人我那一刻就心想不是吧四點而已沒有人我就不要理了我就跟其他投票員一起去找龍尾追龍尾問一路沿路問人家怎樣走人家怎樣走我們一路追到所謂的龍絲旗 見到他在那邊走我們應該跟著他的尾就找到了然後就跟著他走到每一個人的腳步都是很不像我心想因為很老實說這麼多年香港的旅行我未去過的因為我小孩始終還小我覺得家裡就家裡了家裡的事情但今年為什麼我要去就是如果我今年我都留在家裡我將來小孩都是留在家裡的 今天不站出來明天站不出來 今天我都還在家裡我小孩永遠都在家裡就是看今天又是這個W原來是這樣的 但有一種說法說今次很多年輕人是靠右的頂不住左邊的人。奶奶也問我，我遊行收了多少錢？是啊，他說你遊行收了多少錢？ 我真的很少，但我解釋給他們聽，我只是想我小孩以後有一個公平的社會，自不自由我要他們去爭取公平，起碼我們這代要給他們。如果我今天我都不告訴他們我要小孩做這件事，因為我兩個都一個十二歲一個十四歲一個十二歲，我爭取得久了，我已經在平樓站很多年了。 因為梁振英的事令我覺得太灰了，因為周庸那句大沉默的大多數不是他，是我，但是我今天我見到游行人數，我再去走的時候我真的有點心淡，但我留守到最後我今天都病了，我走的時候我一直聽著佔中三子怎樣說，我是開頭我一直都很有意念，很有意念，真的很有意欲去聽怎樣佔中，怎樣去和平，怎樣不去反抗，我很有意欲去聽他們說，因為我想讓小孩子知道， 要爭取和平不代表你一定要暴力，不代表一定要地是流彈，你才覺得是自己是爭取的自由。我聽完之後是否快必定慢必，他沿途有說過去到終點會有些導賞團，我接到張單張之後，我一收完這張單張，他一完了集會就要走了，因為我知道意念不同，但他用的問題就是他用佔中後援會。 大家會誤導了我們，會覺得佔中，香港人很奇怪，你要去佔中，我們其實真的，我的意念就是你要爭取一件事，不是一定要去跟他們拿刀拿槍拿劍拿什麼去跟他爭取，我瞓在那裡讓你抬走，我們有一就算好像森哥你說的幾百天不虛陷，但如果我有幾千人或者就算幾十人都好，我讓你抬走，我們是沒有暴力的，我們告訴他我們爭取一件事，不是要去洗滌我們的什麼，不是血洗沖涼，我們在就算睡在這裡抬走我們，不是問題，但是香港人會醒的，不可以說一半人會醒，起碼三分一人我都願意。 起碼你要知道我們不是想搞亂香港，我們是想讓香港人知道我們不亂都可以令你們知道我們爭取著什麼，就是不只是一個梁振英， 誰一個上台不是聽香港人，不是幫我們香港人說話的，都不是我們的特首。 Emily， 雖然你說自己是一個師奶，說不懂政治，我剛才聽你的說法，這個我有點抗議，聽完你的說話，我覺得你說完你的說話比我感覺，你的概念很清晰，比很多議員還要清晰，老實實。 不包括我，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分政黨，我覺得你很好，你公民黨怎樣有概念，你公民黨怎樣什麼黨，我其實不懂，不知道你的概念是為什麼。 我只是知道，總之這個議題對我就要上街。真普選無選。我對你有個要求，不如將你剛才說的話跟你奶奶再說多次，讓她明白你發生什麼事，好嗎？首先，因為她老人家，我知道她接觸多少，但我在Facebook已經鋪了。慢慢跟她說，好嗎？是啊，多謝你，Emily。你多點打來，我們有聽眾等著，好嗎？ 是啊，我下次見到你，我再說。 再跟你說我星期五有見，不知道心。好，多謝你，Emily。好，周先生，你好。周先生。周先生。你好，你好。請講。喂。到你了。到你。兩位好啊。其實我一月一都有去遊行，咁就點解即係點解比上年少咁多呢？咁但係其實因為我覺得，因為其實譬如我一月一呢，因為我都唔知，可能兩位主持答一答。<笑> 其實應該一月一是近這一兩年，是不是上年才開始有遊行？ 不止，加加埋埋都有三年四年五年了，如果我沒有記錯。但我想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我想大家都累了，因為其實尤其上一年由三月 有即係嗰個公潮啦，跟住七一啊，跟住又香港電視啊，又1月1日，其實兩三個月就嚟一彈嘢，或者兩三個月就有一個呼籲去遊行，其實咁大家都攰啊，咁同埋都見到其實尤其係而家嗰個政府嘅無恥嘅程度，即係你行完可能。 即時的效用都不是太大，尤其上年可能13萬，真的有這個感覺，但我想又不需要看得太灰，可能有一批香港人在這次休息一下，但我相信某一個時刻或者當日一些重大的時刻的時候都會走出來。 同埋譬如今次我自己第一次行1月1日嘅遊行啦，如果即係局外人就會好着緊啲數字啊咁樣，但係其實喺今次遊行裏面，即係我自己啦，自己唔覺意咁就可能入咗一個電視嘅，即係俾TVB拍到咁樣。咁其實我身邊都好多朋友都再有揾啦，你上電視喎，咁啊 有冇問你收咗幾多錢啊？ 有冇收幾多錢啊？兩嚿啊？咁樣有冇啊？咁啊冇，咁啊冇，係啊，兩嚿唔出去啊，咁夠啊？咁cheap啊？逼我周生，周生，周生，周生，就真係我當時遊行就嚟出發嘅時候，我係喺維園嘅， 佢就分開 A、B、C、D 4個區，C同D兩個大嘅草地咧，係一個人都冇嘅。我當時真係灰到咧。 我未試過這麼冷落的一次遊行，就不可以只是說大家厭倦，就是真的有人吵，就說民主黨派之間，你為了新移民，終審法庭的判決什麼什麼是有分歧，我為什麼要來你這個由你主辦的遊行？ 我覺得真的很心灰，是我自己啦，是不好意思，我其實當日囚完行我都立刻打上來，不好意思，重複一點點就是，其實我當日我都在維園我都見到無意義，我都有捐錢，但當日在不知無意義覺得怎樣，但是在開始的時候， 不知為何民陣又在播歌，我就很反感，唱K吧，有時間我們再談過了，因為今天夠了，真的夠了，好嗎？多謝你，下個禮拜再談，拜拜。D100，D100屬於你，D100屬於我，D100是屬於大家的。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大声台，还声于民。